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七章，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，第五十三集。 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就这样完蛋了。 里德尔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 孤零零的在密室里被朋友们抛弃了，他不自量力地向黑魔王挑战，终于败在了黑魔王的手下。哈利，你很快就要跟你亲爱的麻瓜母亲会面了，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让你苟活了十二年，可是伏地魔终于把你干掉了。其实你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做的这一点的。 哈利心想，如果他正在死去倒不算特别难受，就连疼痛的感觉也慢慢减轻了。可是这难道真是死亡吗？密室不仅没有变得一片漆黑，反而渐渐清晰起来。哈利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他看见了福克斯，大鸟仍然把脑袋靠在他的胳膊上，他的伤口周围闪烁着一片珍珠般的泪水。咦，奇怪，伤口怎么不见了？ 滚开，你这只破鸟！ 里德尔的声音突然说道， 快从他身上滚开，听见没有？滚开！ 哈利抬起头，里德尔正用哈利的魔杖指着福克斯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像打枪一样，福克斯飞了起来，如同一股金色和红色组成的旋风。 凤凰的眼泪， 里德尔小声地说，眼睛盯着哈利的胳膊。 当然有疗伤的作用，我忘记了。 他注视着哈利的脸， 不过没有关系，实际上我认为这样更好，只有你和我，哈利波特，你和我。 他举起了魔杖。就在这时，福克斯迅速地扑扇着翅膀，又在他们头顶上盘旋起来，随即一样东西落在了哈利的膝盖上，那本日记。在那生死关头的一刹那，哈利以及仍然举着魔杖的里德尔眼睛都盯住了他，然后哈利没有思考也没有半点犹豫，就好像他一直打定主意要这么做似的。他一把抓起身边地上的蛇怪毒牙，径直把它插进了日记本的中心。随着一声可怕的、持久的、穿透耳膜的尖叫，一股股墨水从日记本里汹涌地喷射出来，顺着哈利的双手淌到地上。里德尔扭曲着挣扎着，双臂不停地挥舞着，嘴里发出声声惨叫，然后他消失了。啪嗒一声，哈利的魔杖掉在地上，然后一切都沉寂下来，只听见墨水仍然从日记本里滴答滴答地渗出来。蛇怪的毒液把日记本灼穿了一个洞，还在丝丝地冒着黑烟。哈利浑身颤抖，支撑着站了起来，他感到天旋地转，就好像刚刚用飞鹿粉旅行了十万八千里似的。慢慢的，他捡起他的魔杖和分院帽，又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从蛇怪的上颚里拔出了那把银光闪闪的宝剑。这时一声轻轻的呻吟从密室那头传来，金妮开始动弹了。哈利匆匆赶过去时，金妮坐了起来。他茫然的目光先落到蛇怪庞大的尸体上，又落到穿着血迹斑斑的长袍的哈利身上，最后落到他手里的日记本上。他打了一个寒噤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眼泪便哗哗地流了下来。 时候，我想告诉你的，可是当着波西的面，我没法说。 干的，哈利。可是我发誓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是李德尔逼我干的。他控制了我。你是怎么杀死那个家伙的？李德尔在哪？我最后只记得他从日记里出来。 现在没事了， 哈利说，他给金妮看那个被毒牙穿透的大洞。 李德尔完蛋了，看，他和蛇怪都完蛋了。走吧，金妮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 我会被开除的。 当哈利搀扶着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时，金妮哭泣着说： 自从比尔来上学以后，我就一直盼着到霍格沃茨来念书。现在我不得不离开了，爸爸妈妈会怎么说呢？ 福克斯在密室的入口处盘旋，等待着他们。哈利催金妮快走，他们跨过蛇怪一动不动地盘绕着的尸体，穿过昏暗空旷、回音阵阵的房间，回到了隧道里。哈利听见两扇石门在他们身后哧溜一下轻轻合上了。他们顺着隧道往上走了几分钟，哈利听见远处传来慢慢搬动石头的声音。 伦， 哈利喊道，脚底下加快了速度。 金妮没事，我找到他了。 他听见罗恩发出一声沉闷的欢呼。他们又转过一个弯道，就看见罗恩的脸透过一个很大的豁口急切地向他们张望着。这个豁口是他好不容易在坠落的碎石堆中掏出来的。 金妮， 罗恩把手从豁口中伸出来，先把金妮拉了过去。 你还活着？我真不敢相信，怎么回事？ 他想搂抱金妮，可是金妮哭泣着不让他接近自己。 你没事了，金妮。 罗恩微笑着对他说： 一切都过去了。那只鸟是从哪来的？ 福克斯跟在金妮后面飞过了豁口。 他是邓布利多的。 哈利说着，自己也从豁口挤了过去。 你怎么会有一把宝剑的？ 罗恩盯着哈利手中那件银光闪闪的武器，吃惊地问。 等我们离开这里以后，我再慢慢向你解释。 哈利瞟了金妮一眼，说道。 可是 以后再说。 哈利赶紧说道，他认为最好不要告诉罗恩是谁打开了密室，至少不能当着金妮的面告诉他。 洛哈特呢？在那儿呢。 罗恩说着咧开嘴笑了，他把头对着隧道通向水管的地方扬了扬。 他的情况很糟糕，过去看看吧。 福克斯宽阔的鲜红色翅膀在黑暗中放射出一道柔和的金光，他们跟在他后面一路返回到水管的入口处。吉德罗·洛哈特坐在那里自得其乐地哼着小曲儿。 他的记忆消失了， 罗恩说， 遗忘咒向后发射，没有击中我们，倒把他自己给击中了。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谁，在什么地方，也不认识我们了。我叫他上这儿来等着，他在那里待着不安全。 洛哈特和蔼可亲地抬头望着他们。 你们好， 他说。 这个地方真奇怪，是吗？你们住在这里吗？ 不是。 罗恩一边说，一边朝哈利扬了扬眉毛。哈利弯下腰，透过长长的黑洞洞的水管向上望去。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顺着水管回到那上面去呢？ 他对罗恩说。罗恩摇了摇头。凤凰福克斯刚才嗖地飞过哈利身旁，此刻在他前面扑扇着翅膀，亮晶晶的眼睛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明亮。他摆动着尾巴后面长长的金色羽毛。哈利迟疑地望着他。 他好像希望你抓住他， 罗恩说，显得有些困惑。 可是你太重了， 一只鸟不可能把你拉上去的。福克斯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。 哈利说，他迅速转向其他人。 我们必须一个抓牢一个。金妮，你抓住罗恩的手。罗哈特教授， 他说的是你。 罗恩很不客气地对洛哈特说。 你抓住金妮的另一只手。 哈利把宝剑和分院帽塞进腰带中。罗恩抓住哈利的长袍后襟，哈利伸手抓住福克斯尾巴上热得出奇的羽毛。一种奇特的轻松感迅速掠过他的全身，接着呼的一下，他们都顺着水管向上飞去。哈利可以听见洛哈特悬挂在他下面，嘴里不住地喊道： 太惊人了，太惊人了，简直像魔法一样。 寒冷的气流吹拂着哈利的头发，就在他尽情享受这种飞行的乐趣时，旅程结束了。四个人落在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的潮湿地板上，洛哈特刚把他的帽子扶正，那座掩盖水管的水池自动滑到了原来的地方。淘金娘瞪大眼睛望着他们。 你还活着？ 她扫兴地对哈利说。 没必要用这么失望的口气说话。 哈利板着脸说，一边擦去眼睛片上星星点点的血迹和粘液。 是这样，我一直在考虑，如果你死了，欢迎你和我共同使用这个抽水马桶。 淘金娘说，害羞的脸变成了银白色。他们离开盥洗室，走向外面空荡荡的走廊时，罗恩说道： 哈利，我觉得淘金娘喜欢上你了。金妮，你有了竞争对手啦。 可是金妮的眼泪仍然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无声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。 现在往哪儿走？ 罗恩焦虑地看了金妮一眼，问道。哈利指了指前面，福克斯在前面领路，顺着走廊一路闪着金光。他们大步跟着他，片刻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麦格教授的办公室外面。哈利敲了敲门，然后把门推开了。